第31回，猪八戒一击猴王，孙行者制降妖怪。一解恐怀，法归本性。金顺木训成正果，心猿木母合丹元，共登极乐世界，同来不二法门。经乃修行之总境，佛配自己之元神。凶和地汇成三气，妖与魔色阴五行，剪除六门去，即赴大雷隐。却说那呆子被一窝猴子捉住了，扛抬扯拉，把一件直哆子揪破，口里唠唠叨叨的自家念诵道： 罢了罢了，这一去有个大煞的情了。 不一时到洞口，那大圣坐在石崖之上骂道：你这难看的憨货，你去便罢了，怎么骂我？八戒跪在地下道： 哥，我不曾骂你，若骂你就嚼了舌头根，我只说哥哥不去，我自去抱师傅便了，怎敢骂你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你怎么瞒得过我？我这左耳往上一扯，晓得33天人说话，我这右耳往下一扯，晓得十代阎王与判官算账。你今走路把我骂，我岂不听见？ 八戒道： 哥，我晓得你贼头鼠脑的，一定又变作什么个东西了，跟着我听的。 行者道： 小的们，悬大棍来，先打20个见面孤拐，再打20个背花，然后等我使铁棒与他送行。 八戒慌的磕头道： 哥哥，千万看师父面上饶了我吧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想那师父好人义理。 八戒又道： 哥哥，不看师父，请个海上菩萨之面饶了我吧。 行者见说起菩萨，却有三分转意道： 兄弟，既这等说，我且不打你，你却老实说，不要瞒我，那唐僧在哪里有难，你却来此哄我。 八戒道： 哥哥，没甚难处，实是想你。 行者骂道： 哼哼，这个好打的憨货，你怎么还要这削？我老孙身回水帘洞，心逐取经僧，那师父步步有难，处处该灾，你趁早告诉我，免打。 八戒闻得此言，叩头上告道： 哥，分明要瞒着你，请你去的，不欺你这等样灵，让我打，放我起来说吧。 行者道： 也罢，起来说。 正猴撒开手，那呆子跳墙起来，两边乱张。行者道： 你张什么？ 八戒道： 看看那条路空旷好跑。 行者道： 哼，你跑到哪里，我就让你先走3日，老孙自有本事赶转你来，快早说来，这一恼发我的性子，断不饶你。 八戒道： 师父瞒哥哥说，自你回后，我与沙僧保师父前行，只见一座黑松林，师父下马叫我化斋，我因许远无一个人家，辛苦了，略在草里睡睡，不想沙僧别了师父又来寻我。你晓得师父没有坐性，他独步林间晚景，出得林见一座黄金宝塔放光，他只当寺院，不期塔下有个妖精名唤黄袍，被他拿住。后边我与沙僧回寻，只见白马行囊，不见师父，遂寻至洞口与那怪厮杀。师父在洞，幸亏一个救星，原是宝象国王第3个公主，被那怪射来者，他修了一封家书托师父继续，虽说方便，解放了师父，到了国中递于叔子，那国王就请师父相邀取回公主。 哥，你晓得那老和尚可会降妖，我二人负隅去战，不知那怪神通广大，将沙僧又捉了，我败阵而走，伏在草中，那怪变作个俊俏文人入朝，与国王认亲，把师父变作老虎， 又亏了白龙马夜现龙身去寻师傅，师傅倒不曾寻见，却遇着那怪在银安殿饮酒，他便以宫娥与他寻酒舞刀，欲趁机而砍，后被他用满堂红打伤马腿，就是他叫我来请师兄的，说道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，君子不念旧恶，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，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之情，千万救他一救。 行者道：你这个呆子，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，说道若有妖怪捉住师父，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，怎么却不说我？ 八戒又思量道：请将不如激将，等我激他一激。道：哥，不说你还好哩，只为说你，他一发无状。 行者道：怎么说？ 八戒道：我说妖精，你不要无礼，莫害我师父。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，他神通广大，善能降妖，他来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那怪闻言越加愤怒，骂道：是个什么孙行者，我可怕他，他若来，我剥了他皮，抽了他筋，啃了他骨，吃了他心，饶他猴子兽，我也把他剁炸着油烹。 行者闻言就气得抓耳挠腮，暴跳乱叫道：是哪个敢来这等骂我？ 八戒道：哥哥息怒，是那黄袍怪这等骂来，我故学与你听的。 行者道：贤弟你起来，不是我去不成，既是妖精敢骂我，我就是不能不想他，我和你去。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，今天的神将看见我，一个个空背躬身，口口称呼大圣，这妖怪无礼，他敢背前面后骂我，我这去把他拿住，碎尸万段，以报骂我之仇，报毕我即回来。 八戒道：哥哥正是，你只去拿了妖精，报了你仇，那时来与不来，任从遵命。那猴才跳下崖，撞入洞里，脱了腰衣，整一整紧直堕，束一束虎皮裙，直了铁棒，进出门来，慌得那群猴拦住道： 大圣爷爷，你往哪里去？待撤我们耍子几年也好。 行者道： 小弟们，你说哪里话，我把唐僧这桩事天上地下都晓得，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，他倒不是赶我回来，倒是叫我来家看看，送我来家自在耍子，如今只因这件事，你们却要仔细看守家业，一时插柳栽松，勿得废坠，待我还取保唐僧取经回东土攻城之后，仍回来与你们共乐天真。 众猴个个领命，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驾云，离了洞，过了东洋大海，至西岸，住云光，叫道： 兄弟，你且在此慢行，等我下海去静静身子。 八戒道：茫茫的走路，切静什么身子？ 行者道： 你哪里知道，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，师父是个爱干净的，恐怕嫌我。 八戒于此时识得行者是片真心，更无他意，须臾洗毕，复驾云西进，只见那金塔放光，八戒知道那不是黄袍怪家吗？沙僧还在他家里。行者道： 你在空中等我下去看看那门前如何，好与妖精见阵。 八戒道：不要去，妖精不在家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我晓得。 好猴王暗落祥云，径至洞门外观看，只见有两个小孩子在那里使弯头棍打毛球，抢拨耍子里，一个有十来岁，一个有八九岁了，正戏处，被行者赶上前，也不管他是张家李家的，一把抓着顶搭子提将过来。那孩子吃了糊，口里夹骂带哭的乱嚷，惊动那波月洞的小妖， 急报于公主道：“ 奶奶，不知甚人把二位公子抢去也？” 原来那两个孩子是公主以那怪生的。公主闻言，忙忙走出洞门来，只见行者提着两个孩子站在那高崖之下，一欲往下灌。慌的那公主厉声高叫道：“ 那汉子，我与你没什么相干，怎么把我儿子拿去？他老子厉害，有些差错，绝不与你甘休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不认得我，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行者。我有个师弟沙和尚在你洞里，你去放他出来，我把这两个孩子还你。似这般两个换一个，还是你便宜。” 那公主闻言急往里面喝退那几个把门的小妖，亲动手把沙僧解了。沙僧道：“ 公主，你莫急，我恐你那怪来家问你要人，待累你受气。” 公主道：“ 长老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替我折遍了家书，救了我一命，我也留心放你。不期洞门之外，你有个大师兄孙悟空来了，叫我放你里。” 咦，那沙僧一闻孙悟空三个字，好便是醍醐灌顶，甘露滋心，一念天生喜，满腹都是春。也不似闻得个人来，就如拾着一方金玉一般。你看他坐手佛衣走出门来，对行者施礼道：“ 哥哥，你真是从天而降也，万奇救我一救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你这个沙弥，师父念紧箍咒，你可替我方便一声，都弄嘴施展，要保师父如何不走西方路，却在这里蹲什么？” 沙僧道：“ 哥哥不必说了，君子人既往不咎，我等是个败军之将，不可于勇，救我救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上来。” 沙僧才纵身跳上石崖。 却说那八戒停在空中，看见沙僧出洞，即按下云头，叫声：“ 沙师弟，新人，新人。” 沙僧见身道：“ 二哥，你从哪里来？” 八戒道：“ 我昨日摆阵，夜里进城，会了白马，知师父有难，被黄袍施法，变作个老虎。那白马与我商议，请师兄来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，呆子，你切休续阔，把这两个孩子你抱着一个，先进那宝象城去缉那怪来，等我在这里打他。” 沙僧道：“ 哥，怎么样缉他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两个架起云，站在那金銮殿上，莫分好歹，把那孩子往白玉阶前一灌，有人问你是甚人，你便说是黄袍妖精的儿子，被我两个拿将来也。那怪听见管清回来，我却不需进城与他斗了，若在城上厮杀，必要喷云霭雾，波土扬尘，惊扰那朝廷与多官黎庶，举不安也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 哥哥，你但干事就阻我们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嘿，如何未阻你？” 八戒道：“ 这两个孩子被你抓来，已此琥珀胆了，这一会儿生都枯哑，再一会儿必死无疑。我们拿他往下一灌，灌做个肉团子，那怪赶上肯放，定要我两个偿命。你却还不是个干净人，连见证也没你，你却不是走我们？” 行者道：“ 他若扯你，你两个就与他打将这里来，这里有战场宽阔，我在此等候打他。” 沙僧道：“ 正是正是，大哥说的有理，我们去来。” 他两个才依仗威风将孩子拿去。行者即跳下石崖，到他塔门之下。那公主道：“ 你这和尚全无信义，你说放了你师弟，就依我孩儿，怎么你师弟放去，把我孩儿又留，反来我门首作甚？” 行者陪笑道：“ 公主休怪，你来的日子已久，带你令郎去任他外宫里。 公主道：和尚莫无礼，我那黄袍郎比重不同，你若唬了我的孩儿，与他柳柳经事。 行者笑道：公主啊，为人在天地之间，怎么便是得罪？ 公主道：我晓得。 行者道：你女流家晓得什么？ 公主道：我自幼在宫，曾受父母教训，记得古书云，五行之属三千，而最末大于不孝。 行者道：你正是个不孝之人，盖父兮生我，母兮居我，哀哀父母生我屈劳，故孝者百行之源，万善之本，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，更不思念父母，非得不孝之罪，如何？ 公主闻此正言，半晌家耳红面赤，惭愧无底，忽失口道： 长老之言最善，我岂不思念父母？只因这妖性将我设骗在此，他的法令又紧，我的步履又难，路远山遥，无人可传音信，欲要自尽，又恐父母以我逃走，始终不明，故没奈何，苟延残喘，成为天地间一大罪人也。 说吧，泪如泉涌。行者道： 公主不必伤悲，猪八戒曾告诉我说，你有一封书曾救了我师父一命，你书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，老孙来管玉你拿了妖精，带你回朝见驾，别行个家侯，释放伤亲大佬，你意如何？ 公主道：和尚啊，你莫要寻死，昨者你两个师弟那样好汉，也不曾打得过我黄袍郎，你这般一个筋多骨少的瘦鬼，一个似螃蟹模样，骨头都长在外面，有什么本事？你敢说那妖魔之话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原来没眼色，认不得人，所以云尿泡虽大无斤两，秤砣虽小压千斤，他们相貌空大无用，走路扛风，穿衣废布，重火星空，顶门腰软，吃食无功。咱老孙小是小，金姐。 那公主道： 你真个有手段吗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的手段你是也不曾看见，绝会降妖，极能伏怪。 公主道： 你却莫误了我也。 行者道： 决然误你不得。 公主道： 你既会降妖伏怪，如今却怎样拿他？ 行者说： 你且回避回避，莫在我这眼前，倘他来时不好动手脚，只恐与你情浓了舍不得他。 公主道： 我怎的舍不得他？其羁留于此者不得已耳。 行者道： 你与他做了13年夫妻，岂无情义？我若见了他，不与他儿戏，一棍便是一棍，一拳便是一拳，需要打倒他，才得你回朝见驾。 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，往僻静处躲避，也是他因缘该尽，故遇的大圣来临。那猴王把公主藏了，他却摇身一变，就变作公主一般模样，回转洞中专候那怪。却说八戒沙僧把那两个孩子拿到宝象国中，往那白玉阶前坐下，可怜都灌作个肉饼相似，鲜血迸流，骨骸粉碎，慌得那满朝多官报道：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天上灌下两个人来了。 八戒厉声高叫道：那孩子是黄袍妖精的儿子，被老猪与沙弟拿将来也。那怪还在银安殿，宿酒未醒，正睡梦间听见有人叫他名字，他就翻身抬头观看，只见那云丹里是猪八戒、沙和尚二人吆喝。 妖怪心中暗想道：“猪八戒便也罢了，沙和尚是我绑在家里，他怎么的出来？我的魂家怎么肯放他？我的孩儿怎么得到他手？这怕是猪八戒不得我出去与他交战，故将此计来激我。我若认了这个饭头，就与他打，嘿，我却还害久嘞。假若被他住上一耙，却不灭了这个威风，识破了那个关窍，且等我回家看看，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，再与他说话不迟。好妖怪，他也不辞王驾，转山林，竟去洞中查信息。此时朝中已知他是个妖怪了。原来他夜里吃了一个公鹅，还有17个托命去的。五更时奏了国王，说他如此如此，只因他不辞而去，越发知他是怪。那国王既着多官看守假老虎不提。却说那怪进回洞口，行者见他来时，设法哄他，把眼挤了一挤，扑簌簌泪如雨落，而天而地的跌脚捶胸，于此洞里嚎啕痛哭。那怪一时间哪里认得，上前搂住道：“魂家，你有何事这般烦恼？”那大圣编成的鬼话，提出的虚词，泪汪汪的告道：“ 郎君呀，常言道，男子无妻财没主，妇女无夫身落空。你昨日进朝认亲，怎不回来？今早被猪八戒劫了沙和尚，又把我两个孩儿抢去，是我苦告，更不肯饶。他说拿去朝中认认外公，这半日不见孩儿，又不知存亡如何。你又不见来家，叫我怎生割舍？故此止不住伤心痛哭。” 那怪闻言，心中大怒道：“ 真个是我的儿子？” 行者道：“ 正是，被猪八戒抢去了。” 那妖魔气得乱跳道：“ 罢了罢了，我儿被他灌杀了，一事不可活也，只好拿那和尚来与我儿子偿命报仇吧。魂家，你切莫哭，你如今心里觉得怎么？且医治医治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不怎的，只是舍不得孩儿，哭得我有些心疼。” 妖魔道：“ 不打紧，你请起来，我这里有件宝贝，只在你那藤上摸一摸就不疼了，却要仔细修使大指儿弹着，若使大指儿弹着，就看出我本相来了。” 行者闻言心中暗笑道：“ 嘿嘿，这破怪倒也老实，不动刑罚就自家供了。等他拿出宝贝来，我试探他一探，看他是怎么个妖怪。” 那怪携着行者一直行到洞里深远密闭之处，却从口中吐出一件宝贝，有鸡子大小，是一颗舍利子玲珑内丹。行者心中暗喜道：“ 嘿嘿，好东西，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做工，练了几年磨难，配了几转雌雄，练成这颗内丹舍利，今日大有缘法，遇着老孙，嘿嘿嘿嘿。” 那猴子拿将过来，哪里有什么疼处，特故意摸了一摸，一指头弹将去。那怪慌了，劈手来抢，你思量，那猴子毫不留洒，把那宝贝一口吸在肚里。那妖魔攒着拳头就打，被行者一手隔住，把脸抹了一抹，现出本相，道声：“ 妖怪不要无礼，你且认认看我是谁。” 那妖怪见了大惊道：“ 呀，魂家，你怎么拿出这一副尊脸来耶？” 行者骂道：“ 嘿嘿，我把你这个破怪，谁是你魂家？连你祖宗也不认得哩。” 那怪忽然醒悟道：“ 我想有些认得你呢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且不打你，你再认认看。” 那怪道：“我虽见你眼熟，一时间却想不起姓名。你果是谁？从哪里来的？把我婚家孤倒在何处？却来我家诈诱我的宝贝，招事不离，可恶！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是也认不得我。我是唐僧的大徒弟，叫做孙悟空行者。我是你500年前的旧祖宗嘞。” 那怪道：“没有这话，没有这话。我拿住唐僧时，只知他有两个徒弟，叫做猪八戒、沙和尚。何曾见有人说个姓孙的？你不知是哪里来的怪物，倒死骗我。” 行者道：“哼哼，我不曾同他二人来，是我师父因劳孙惯打妖怪，杀伤甚多。他是个慈悲好善之人，将我逐回，故不曾同他一路行走。你是不知你祖宗名姓？” 那怪道：“好不，你好不丈夫啊！既受了师父赶逐，却有什么罪廉，又来见人？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你这个泼怪！岂知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父子无隔宿之仇。你伤害了我师父，我怎么不来救他？你害他便也罢了，却又背前面后骂我，是怎的说？” 妖怪道：“我何尝骂你？” 行者道：“是猪八戒说的。” 那怪道：“你不要信他，那个猪八戒尖着嘴，有些会说老婆舌头，你怎听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且不必讲此闲话，只说老孙今日到你家来，你好怠慢了原客，虽无酒赚款待，头却是油的。快快将头伸过来，等老孙打一会儿当茶。” 那怪闻的说打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孙行者，你插了计较了。你既说要打，不该跟我进来。我这里大小群妖还有百十，饶你是满身是手，也打不出我的门去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不要胡说，莫说百十个，就有几千几万，只要一个个查明白了好打。棍棍悟空叫你断根绝迹。” 那怪闻言急传号令，把那山前山后群妖、洞里洞外住怪一起点起，各持器械，把那三四层门秘密拦阻不放。行者见了，满心欢喜，双手理棍，喝声叫变，变得三头六臂，把那金箍棒晃一晃，变作三根金箍棒。你看他六只手持着三根棒一路打将去，好便似虎入羊群，鹰来击诈。可怜那小怪烫着的头如粉碎，刮着的血似水流，往来纵横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只剩一个老妖赶出门来骂道：“ 你这泼猴，岂是被赖，怎么上门子欺负人家？” 行者急回头，用手招呼道：“ 嘿嘿，你来你来，打倒你才是功绩。” 那怪物举宝刀分头便砍，好行者撤铁棒敌面相迎。这一场在那山顶上半云半雾里杀哩，大圣神通天，妖魔本事高。这个横里生金棒，那个斜举战钢刀。悠悠刀起明霞亮，轻轻棒架彩云飘。往来护顶翻多次，反复浑身转数遭。一个随风更面目，一个立立拔身摇。那个大睁火眼伸圆脖，这个明晃金睛折虎腰。你来我去交锋战，刀迎棍架不相饶。猴王铁棍一三掠，怪物钢刀暗六桃。一个惯行手段为魔主，一个广施法力保唐僧。猛烈的猴王天猛烈，英豪的怪物长英豪。死生不顾空中打，都为唐僧拜佛摇。他两个战有五六十合，不分胜负。行者心中暗喜道：“ 这个破怪，他那口刀倒也抵得住老孙的这根棒。等老孙丢了个破绽于他， 看他可认得。 好猴王双手举棍，使一个高探马的式子。那怪不识是计，见有空捂着宝刀竟奔下三路看，被行者急转个大中平挑开他那口刀，又使个夜底偷桃时，往妖精头顶一棍，就打得他无影无踪。急收棍子看住，不见了妖精。行者大惊道：“ 哈哈，我儿啊，不禁打，就打得不见了。果是打死，好到也有些脓血，如何没一毫踪影？像是走了。” 急纵身跳到云端里看处，四边更无动静。 老孙这双眼睛，不管哪里一抹刀剑，却怎么走得这等溜撒？ 我晓得了，那怪说有些认得我，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啊。那大圣一时忍不住怒发，攒着铁棒打个筋斗，只跳到南天门上，慌得那庞流、狗弼、张桃、邓新等众两边躬身空位，不敢拦阻，让他打入天门，直至通明殿下。早有张阁、许秋四大天师闻道：“大圣何来？”行者道：“因保唐僧至宝将国，有一妖魔欺骗国女，伤害无事，老孙与他夺道，正斗间不见了那怪，想那怪不是凡间之怪，多是天上之精，特来查看。那一路走了什么妖神？” 天师闻言，即进凌霄殿上启奏，蒙差查看九曜星官、十二元辰、东西南北中、中央五斗、河汉群臣、吴越四都，普天神圣都在天上，更无一个敢离方位。又查那斗牛宫外28宿。颠倒只有27位，内都少了魁星。天师回奏道：“魁木狼下界了。”玉帝道：“多少时不在天了？” 天师道：“ 四卯不到，3日点卯一次，今已13日了。” 玉帝道：“天上13日，下界已是13年呐。” 即命本部收他上界。那27宿星元领了旨意，出了天门，各念咒语，惊动魁星。你道他在哪里躲避？他原来是孙大圣大闹天宫时打怕了的神将，闪在那山涧里潜灾，被水气引住妖云，所以不曾看见他。他听得本部星元念咒，方敢出头，随众上界，被大圣拦住天门要打，幸亏众星劝住，押见玉帝。那怪腰间取出金牌，在殿下叩头纳罪。玉帝道：“ 魁木狼，上界有无边的圣景，你不受用，却死走一方，何也？” 魁星叩头奏道：“ 万岁，舍臣死罪，那宝相国公主非凡人也，她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，因欲与臣私通，臣恐玷污了天宫圣境，她私凡仙下界去，托生于皇宫内院，是臣不负前妻，变作妖魔点了名山，舍她到洞府，与她配了13年夫妻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今被孙大圣到此成功。” 玉帝闻言收了金牌，贬他去兜率宫与太上老君烧火，待奉差操，有功复职，无功重加七罪。行者见玉帝如此发放，心中欢喜，朝上唱个大诺，又向众神道：“ 列位启动了。” 天师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那个猴子还是这等村俗，替他收了怪神，也倒不谢天恩，却就诺诺而退。哈哈哈哈。” 玉帝道：“只得他无事，落得天上清平是幸。那大圣暗落祥光，竟转丸子山波月洞，寻出公主，将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语正然陈述。只听得半空中八戒沙僧厉声高笑道：‘师兄，有妖精，留几个我们打也。’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妖精已尽绝矣。” 沙僧道：“既把妖精大绝，无甚挂碍，将公主引入朝中去吧，不要睁眼，兄弟们使个缩地法来。”那公主只闻得耳内风响，霎时间竟回城里。他三人将公主带上金銮殿上，那公主参拜了父王母后，会了姊妹，各官俱来拜见。那公主才起奏道：“ 多亏孙长老法力无边，降了黄袍怪，救奴回国。” 那国王问曰：“黄袍是个甚怪？”行者道：“ 陛下的驸马是上界的魁星，另外乃世乡的义女，因思凡降落人间不非小可，却因前世前缘该有些阴卷，那怪被老孙上天宫启奏玉帝，玉帝查到他四某不到，下界十三日，就是十三年了，改天上一日，下界一年，随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，凡在兜率宫立功取祭，老孙却救得令爱来也。” 那国王谢了行者的恩德，便叫：“看你师父去来。”他三人敬下宝殿，与众官到朝房里抬出铁笼，将假虎解了铁锁。别人看他是虎，独行者看他是人。原来那师父被妖术掩住，不能行走，心上明白，只是口眼难开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师父啊，你是个好和尚，怎么弄出这般个恶模样来也？你怪我行凶作恶，赶我回去，你要一心向善，怎么一旦弄出个这等嘴脸？” 八戒道：“哥，救他救吧，不要只管接条他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凡事穿梭，是他个得意的好徒弟，你不救他，有心老孙怎的？愿意你说来，待降了妖精，报了骂我之仇，我回去的。” 沙僧近前跪下道：“ 哥，古人云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兄长既是到如此，万望救他一救。若是我们能救，也不敢许远的来奉请你也。” 行者用手挽起道：“ 我岂是有安心不救之理，快取水来。” 那八戒飞行取一中，取了行李马匹，将紫金钵盂取出，盛水半盂递与行者。行者接水在手，念动真言，往那虎皮头一口喷上，退了妖术，解了虎气。长老现了原身，定性争惊，才认得是行者，一把搀住道：“ 悟空，你从哪里来也？” 沙僧势力左右，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，并回朝上相视北陈了一遍，三藏谢之不尽，道：“ 贤徒，亏了你也，亏了你也。这一去早一西方，尽回东土，奏唐王，你的功劳第一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莫说莫说，但不念那话，足感爱后之情也。” 国王闻此言，又劝谢了他四种，整治素宴，大开东阁。他师徒受了皇恩，辞王西去。国王又率多官远送，这正是君回宝殿定江山，僧取雷音参佛祖。毕竟不知此事又有甚事，几时得到西天？且听下回分解。